们不约而同的去照亮生活的炫彩半径，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秘密妈妈的咨询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。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爱过一只猫头鹰，从此以后就失眠，黑暗中嘀嘀咕咕，呼呼嘀嘀咕咕，搞得半河的家乡。爱过一只蒲公英，于是喜欢上旅行，终于把我想散借一阵东风，转眼就万水千山。东家的关关是别忘了，南锣鼓巷独一家，冬天的云的风景为何变成天天熙熙攘攘。这这飘飘荡荡，紫禁城里转一趟，穿越才发现经过云落，不如自己的苦我爽。爱过一只花蝴蝶，于是学会了使唤，到处走到处去，到处都到处变，处处流行穿帮。爱过一只小蟑螂，撕皮赖脸最擅长，打个一年半载却还是灭不掉，这家伙太嚣张。东家的关关是别忘了，南锣鼓巷独一家，冬天的云南风景变成今天熙熙攘攘。冷到了车车飘飘荡荡，紫禁城里转一趟，转眼才发现经过云落，不如自己的苦我爽。几座山，又过了几条河，脑袋里装满形形色色，穿过了几座城，吻过了几张脸，来不及老去就沧海桑田。勇敢的观看世界万般，轻轻松松走一趟，今天有一双眼睛记得刻着大漠旁的风景也来。冷到了车车飘飘荡荡，车车冷冷往一站，前方多了爱情，也是带人受伤。